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干的？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 了。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哎呦，热闹了，又来了两位大嘉宾。 难道是怪物史瑞克吗？ 这两位可是重量级的选手。 我那准是天蓬元帅。 才艺多多，年轻有为，相声大赛满载而归。 而且他们俩是一对一定向出来的， 绝对的名师高徒。 哎呦，二位快成了神通了吧。欢迎两位优秀青年相声演员 刘颖、 浩南 做客 乐七八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依旧是刘颖和浩南，我是雅娟，来请出我们的两位年轻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颖。 大家好，我是浩南。 我们这两天呢一起跟二位相声演员呢聊了他们的从艺之路，同时呢也聊到了一些人。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给大家介绍一位相声作者，一直都是默默无闻的，但是他的作品只要一经推出那就会非常的火爆，包括刘颖和张浩南表演的作品有很多都是出自他之手。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呢？来，有请刘颖揭晓。 康寻。 没错，我们觉得呢，康寻是我们年轻人行列当中的一位真正的创作才子，就他写出了很多符合这个时代的相声作品。也请两位嘉宾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相声作者。浩南，对他创作的这种方式包括他创作的作品你是什么体会？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创作作品呢，他是非常符合演员的，他是就是怎么说呢，是根据我们两个人的特点，然后写出的作品，然后我们再演绎他的作品，能把这个作品呢更好的发挥出来。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作者的高人之处。 对， 就他是先看这作品谁来说，量身定做式的来创作。 没错， 所以呢对于你们来说拿出来这块活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得心应手。 对、而且背词非常好背。 对， 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都是在参与创作当中啊，所以呢我们在背这个词的时候基本上不用很费什么事儿， 基本就是你们的语言过程哈。 对、而且他那个写的作品呢都是根据我们这个我们的口风来写出来的。 对，行话口风。 对， 我们跟康寻的创作合作呢是有别于康老师给别人写节目的这个这种结果跟过程啊。康老师可能会幻想一个人的特点给你创作一个节目，给这个提供给这个演员表演。我们跟康寻的合作呢是先要从一起谈这个节目的点，我跟浩南是等于参与到他这个创作当中去，但是最终呢我们不是算作者之一。我觉得这个演员跟作者这种争执去创作的是 应当的， 嗯， 是应该的。如果说我们最后要变成作者了，那我们就不应该在站台上表演了。 对， 所以呢，我们三个人这合作很微妙。 对， 每一个作品都要争执，都要打， 嗯， 啊，甚至打得很激烈。 嗯 啊，但是结局这段，比如说这个包袱和这单相声， 嗯， 以三个人都乐趴下了为最后 结局。对， 先感动自己。 对呀， 啊，对，再感动别人。 如果你三个人，一个作者，两个演员。你们为了一个作品，三个人都不可乐，而可乐都不趴下的话，那别人怎么会觉得你的节目是好节目呢？ 嗯， 那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二位表演的那么多新的相声作品在现场的时候效果那么好了。 哎， 那其实我想提到康群，不得不提的还有他的父亲，因为也是长期活跃在我们的相声舞台上，尤其是在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对我们这样的一个组织的贡献也是特别的巨大的。 对， 康松广老师。 对，康松广老师，其实我想康群给他父亲写的这个作品也特别值得一提，因为首先在表演上他太难了，这词儿怎么背啊？没法背， 嗯， 对吧？那个作品，我一说这个，二位就应该知道是哪个了。 颠三倒四， 真不容易。来，我们听听康松广和王府亭老师是怎么颠三倒四的。 好， 那挣不着钱了， 绝对便宜呀！你想想看 啊， 上他那吃饭，那大部分都是熟人， 是啊， 挣不着钱， 那 人家不为挣钱， 那是 就是喜欢这个。 哦，就是喜欢， 这是哎，孟凡贵， 还有谁呢？ 还有就是 哎， 嗯，就是我们这位王府亭王老师。 哦，还有我， 别看年纪花甲了啊，不甘寂寞。 是啊， 看别人开满他也开， 可不是。 当然了，资金没人雄厚， 这是实话。 啊，亲戚朋友凑了点钱， 啊啊， 在胡同口租了间门脸。 哦， 这买卖不大。 卖什么呢？ 成人保健。 嗯。 什么计生用品呐？ 嗯， 仿真器具呀。 哇， 每天24小时营业， 嗯， 开业不到一年赔进6万去， 我吃饱了撑的， 不为赚钱，他喜欢这个呀。 谁喜欢这个？谁喜欢这个？那就别鼓掌了。对对对，您别鼓掌了。 怎么着？ 谁喜欢这个？ 还不承认？我从那儿路过看见了，你在里边搞卫生呢，你是你不是？是你不是？说实话。啊，是不是？ 是，你别在这儿，是我，在这儿。 这你有什么丢人呢？你不承认？ 不，那个我是临时帮人看柜台。 哦，不是你的买卖， 不是我的买卖， 谁的呀？ 陈永泉的。 哦， 嗨，没这么回事啊！大家您别听他的， 不是开玩笑 啊！ 我这不是开玩笑。 那您这是 随便举这么几个例子，想说明的这个问题， 说明什么问题？ 就是人喜欢什么，他就钻研什么。 是啊， 哎，各行有各行的门道 啊，这倒是。 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 哪点呢？ 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首先你得学会说话。 哎，这不多新鲜呢 啊！ 这说话谁不会啊？ 说的简单，说话谁不会？你会吗？ 这还用问吗？ 怎么问啊？ 这不是明摆着呢吗？ 摆着什么呢？ 这 好，摆什么呢？ 这长着嘴呢， 长着嘴呢。 哎， 我还真没注意。 嗨， 你嘴在哪儿呢？我瞧 啊，哎，别。干嘛找什么呀？ 找你嘴呢？ 嗨，这嘴在这儿长着呢，啊， 这是嘴， 这多新鲜呢， 挪地方吧， 像话，原装就在这儿。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啊， 你长着嘴能说明什么问题？ 长着嘴就会说话？ 哎，那可不一定 啊。 别看都长着嘴呢啊，有的人会说话，有的人不会说话。 是啊， 因为人的语言表达能力不一样 啊。 有的人同样一件事儿啊， 嗯嗯， 三言两语就说清楚了。 哦， 有的人不行 啊， 他说的越多，你听着越糊涂。 哪有这种人呢？ 哪有 啊？ 你们家就有一位。 我们家有一位。 对， 谁呀？ 你大哥。 这， 你大哥就不会说话。 您别胡说八道。 怎么胡说八道？ 我大哥特别健谈。 是，平常健谈 啊， 看不出毛病来。 啊， 他这人就怕情绪激动， 哦， 情绪一激动，喜怒哀乐都直接影响他的表达能力。 是啊， 高兴了都不行。 但高兴怎么了？ 高兴说话有毛病。 什么毛病？ 他一句话呀， 啊， 主语、谓语、宾语，他总爱颠倒过来说。 是吗？ 哎，比如大街上咱俩见面了 啊，你 我跟您打招呼， 嗯， 哎，您这是去哪儿啊？ 哎，这不都这么说吗？ 你大哥不这么说。 那他怎么说呢？ 哎，去哪儿啊？你这是？ 哎，您还别说，真有这时候。 哎，那天他高兴，我看了大街上碰上了 啊， 停了远跟我打招呼， 嗯， 满脸堆着笑容，手里拿一部手机， 哦， 叫我，哎，兄弟，过来， 看见了没有？嗯，捡了个大便宜，我今儿个， 这什么便宜？ 路过手机店，我刚才 啊， 搞促销的这三天， 哦， 人还真多，大门口， 嗯， 我也买过，看见没有？ 啊， 差一半的，比原价。 好啊， 老杨 啊， 你也买一个，我意思， 不买， 早该换了你那个， 我不换， 换一个吧。 这我不换嘛？ 怎么这样啊？你这人， 你干嘛单找我呀？ 有交情啊，咱这俩。 哦， 我还不管呢，换别人，快去呀！你倒是， 你去什么呀？跟我这儿？ 哎，他也这毛病，你们哥们都一样。 不不，这是说话一种习惯。 哦，这是习惯。 哎， 不算毛病， 不算毛病。 那他着急了有毛病。 是吗？ 着急 啊！ 一句话，两个名词，他给颠倒过来说， 有这时候、啊、 着急的时候 啊、 哦。那天大街上又碰上我了， 是吗？ 风容火着我，挺眼叫我 啊、 哦！哎，兄弟，兄弟，过来吧，来、 哦， 你给我帮个忙吧。 嗯、哎，什么事儿啊？ 我这厕所呀，掉手机里了。 嗨，那叫手机掉厕所里了。 是啊，我知道啊，我这路过，从那儿出门。 嗨。那叫出门从这儿路过， 我明白。你说新买的手机掉了，这不是着急着吗？ 不是，你倒是注点意呀、啊。 注着意呢。 啊、 哦，这谁说得准呢？ 哟， 对不对啊？吃三羊也没老炖牛肉， 嗯、 喝肚子饱不齐闹凉水，怕吃鱼就不扎刺了，骑跟头没有不摔自行车的。 嚯！哎呀，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乱吗？ 太乱了。 还有比这乱的？ 是啊， 这勉强咱能听懂啊。 啊，这倒是。 他大哥说话真有咱听不懂的时候。 什么时候呢？ 他生气的时候。 生气的时候？ 对 啊， 一生气啊 啊， 遇事则迷，只要一生气脑袋就懵了，心里有话找不着头绪，天上一脚地下一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二十多年的事儿他愣搁在一块儿说。 哪有这事儿？ 你不信？ 我不信。 我亲眼所见。 在哪儿啊？ 在咱们家。 哦， 那天我去， 嗯， 两口子正吵架呢。 哟， 你嫂子坐着床上哭，你大哥站着门厅是双手叉腰，憋的是脸红脖子粗。 因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啊。 那你问问呢？ 不问还好点 啊， 一问他跟我急了。 是啊， 因为什么呀？ 啊， 因为什么呀？啊，你说因为什么呀？ 这 我说出来能把你气死。 那您说说，我听听怎么回事。 行啊， 啊， 给你说说。 哎，说说。 我凭什么给你说呀？ 嗯， 我凭什么给你说呀？你给我们家当个保姆，俩孩子学费是你交的，啊？看《神雕侠侣》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再者说了， 啊、 你认识《还珠格格》吗？ 嗨，我认识他干嘛呀？ 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 嗯、 啊、嗯，什么事都有来龙去脉 啊？对呀、啊， 对不对 啊？ 我们结婚二十多年了， 不，这也是老夫老妻了。 老夫老妻，谁老夫老妻啊？ 嗯。 兄弟，背着抱着一边沉 啊！ 常言不是说吗？ 啊，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对， 对不对？巧妇难做无米之炊。 嗯， 腰肌劳损，转不了脑一穴。你就是说哪儿去，那个李金斗也生不了双胞胎。 嗨、啊，多新鲜呢！ 当然了， 啊、 这都是起码的常识。 哦， 对不对？ 啊， 这道理你也明白。 啊，这我不明白。 不明白 啊？ 你不明白，我明白啊。矫正不把邪歪。对不对？你跟杰姆斯林打听打听，大伙儿都知道吧？ 打听什么呀？ 啊，大伙儿知道 什么呀？ 什么呀？ 啊 啊！我不吃油炸食品。 我， 嗯，要是换句话来说 啊， 你嫂子坐飞机也没去过交道口。 不是，你这话都从哪儿说起呀、 啊？从哪儿说起呀、 啊？啊， 从哪儿说起呀、啊？ 哎、 啊，你说从哪儿说起呀、啊？啊， 你嚷什么？你给这 甭管从哪儿说起， 嗯、 谁是谁非得弄清楚了 啊？对呀、啊， 干什么呀？黑不提白不提，完了，这婚姻法上写的明白， 怎么写的呢？ 人是铁，饭是钢，六楼以上才有电梯呢。 嚯！您这可都挨不上啊？ 怎么挨不上啊？ 啊？ 怎么挨不上啊？啊？我们结婚二十多年了， 是，还是这一句， 二十多年怎么过来的？ 嗯， 弹指一挥间呐。 啊，对 啊、 嗯， 你问问他。二十多年了，他给我鞠过躬吗？ 嗯， 二十多年了，你问问我吃过他一口奶吗？ 哇，哎， 人家讲理呀、啊，对不对 啊？啊，对呀、啊， 兄弟 啊， 跟你说句掏心窝子话， 嗯嗯， 当初搞对象的时候 啊， 我看他就不像萨达姆。 嚯，那是不像。 不怕你笑我 啊， 自打咱们结婚啊， 嗯， 我是处处迁就他，处处让着他。 哦， 他说什么是什么，根本不听我的意见。 是啊， 当初他买火车头我就不同意。 不是，您等会儿呢，您买什么 火车头啊？ 什么火车头啊？ 火车头吗？你没见过？ 不是，您买火车头干嘛呀？ 说的就是呢。 嗨， 说的就是呢。 哎呀， 所以我不同意啊。 哦 啊，我不同意有什么辙呀？ 啊， 他妈愿意啊。 哟， 这不明摆着吗？ 啊， 欺负人呢，欺负我单身呢。啊，干什么？谁都有两头父母。 对呀， 他有妈，我有妈。 没错啊， 市场经济吗？ 啊，对啊。 生命诚可贵， 嗯， 爱情价更高， 哦， 对不对？ 对， 举头望明月，还低头思故乡的。 嗯，是是是， 咱都是一天一天长起来的 啊。 你说谁没有妻儿老小啊？ 没错啊， 啊，所以说呢， 啊， 天气预报也有不准的时候。 嚯，对对对， 嗯，对不对 啊？ 我们结婚20多年了， 这我们都知道了。 你知道？ 哎， 你知道？ 哎， 你知道？你给评评理 啊！ 啊，你给说句公道话。 哦，怎么着？ 美英轰炸伊拉克， 嗯， 我跟着去了没有？ 不是，我跟你说呀， 甭说别的， 不是，我得去。 你说别的都是废话。 我跟你， 你就说我去没去？ 你没去呀？ 这不结了吗？ 哎呦，啊， 这不结了吗？ 对对对对， 啊， 嗯， 冲着一样我也当不了人妖啊， 嗯。 对不对？我们结婚20多年了， 好嘛，还是这句。我说你就会这一句呀？ 一句怎么了？ 不是，你得想好了再说呀。 想好了再说 啊？ 你会说？ 嗯， 你会说？你说呀？ 我 啊，我告诉你， 嗯， 一个巴掌拍不响，甘蔗没有两头甜。 哦， 别看我穷，咱真穷志不短，天涯若比邻，不上夜总会，哪只烤白薯去呀？ 嚯！不是，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这还乱 啊！ 我说的这么清楚，你还听不明白？ 啊，听不明白。 兄弟， 啊， 说了半天，归根到底就这一句话。 哪一句话？ 你呀， 啊， 死了这份心吧。 哦， 我这辈子打光棍 怎么样？ 也不会娶你。 哎，去你的吧！ 谢谢朋友们这么捧场， 谢谢谢谢。 我非常高兴，今天看着台下坐着。大部分是年轻人， 对，年轻朋友多。 我喜欢跟年轻人打交道。 是啊， 学知识。 哦， 很多时代感强的东西跟年轻人一聊，我懂不少。 哎，还真 是。哎，另外显得自己年轻啊。 哦， 不光是我 啊， 王先生也一样。 啊，这倒是。 现在您看吧，这是一规律。 啊，什么？ 不论男女， 嗯， 到了一定年龄，都喜欢别人说自己年轻。 还真是这样。 您看我吧， 嗯， 有时候在外边演出， 嗯， 观众跟我聊天 啊。 哎，说唐先生，今年您多大岁数啊？ 多大岁数？ 我说你猜， 让人猜。 您呐，50多，不到60， 眼力不错。 我听着就别扭。 哟， 让您说 啊， 我长得像那么大岁数了吗？是不是？ 那您多大岁数啊？ 我20多。 20多？ 你瞧，你也不信，我就是20多。 您多多少？ 20多，36。 嗨，这不还是快60了吗？ 啊，这有的朋友不这么说 啊， 说康先生，我看您像40多岁的。 哦， 嘿，听着心里舒服。 哦， 别提多美了， 年轻。 其实我知道， 嗯， 对方说假话呢，在恭维我。 哦， 可人都是这心态， 对， 觉得自己越年轻越好。 是是， 有时候在街上碰上同事也好啊， 嗯， 朋友也好，带着小孩， 嗯， 让孩子管我叫叔叔叫大的，我高兴。 哦， 叫爷爷我不高兴。 你长一辈了怎么倒不高兴了呢？ 我想我有那么老吗？ 哦， 可人家分析啊， 嗯， 这也合情合理。父母37、8， 嗯， 比我小20多岁， 这倒 是吧，让孩子叫爷爷顺理成章的。 哎，对， 可人就是这样。 嗯， 不光是我都这样。 是是， 我最恼什么知道吗？ 什么呀？ 上公交车别人给我让座， 这是好事啊。 好事，你说我身强力壮的，拿我当那老弱病残孕了。 哦， 我不痛快呀，真又给我让座了。 是吗？ 哎，那天那个坐107， 嗯， 上车靠窗户站着一小男孩来。 哦， 胖乎乎虎头虎脑，长得好玩。 嗯， 我上车站起来了。爷爷您坐这儿吧。 多有礼貌啊。 我心里不痛快 哟， 伸手呢把他摁到座位上。 哦， 我说小朋友，你让座这钱我领了啊，好孩子， 我不做，你做吧，你做吧。 也这么客气， 让他坐那儿了。坐了一站多地呢，这个来一急刹车，我打了个趔趄，差点摔倒了。 这可得注意安全。 小孩又站起来了，爷爷，没等他让我，一伸手又把他摁那儿。我说我不是说不做了吗？不需要照顾，听见没有？我身体还比你还棒呢。坐下，坐下。我嘴上说不做呢，心里痒痒。 实话， 顺势我就靠在他椅子背儿那儿，可能挤着他了。 嗯， 这孩子站起来拉我胳膊，这下我恼了。 哟， 我说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我不是说不做了吗？说不做就不做。我还告诉你啊，再给我让座，我对你不客气。 不。你这话可有点过了， 我跟他半开玩笑，没想到孩子咧嘴哭上了。 哟， 我都过三站了，你妈不让我下车呀你？ 嗨。 真的开始了。 谁敢？这个的确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这真是 的，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哎呦，热闹了， 热闹了， 又来了两位大嘉宾。 难道是怪物史瑞克吗？ 这两位可是重量级的选手。 我那准是天蓬元帅， 才艺多多，年轻有为，相声大赛满载而归。 而且他们俩是一对一定向出来的， 绝对的名师高徒。 哎呦，二位快成了神通了吧？欢迎两位优秀青年相声演员 刘颖、 浩南 做客 《乐趣半年》。 我是雅娟，还是我们的两位做客嘉宾刘颖、浩南。 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刘颖。 哎，大家好，我是浩南。 对，其实我见到你们两个人，尤其是在现场听二位的相声作品，我的感受就是您二位哈遇到了康寻这样的相声作者，是不是就是如虎添翼的感觉？ 有这个感觉。 没错、 分别阐述一下，因为我刚才在上半时段也通过刘颖啊、浩南的介绍了解，像康寻呢，你们三个人属于打出来的哈、就是碰出来的火花，然后呢这个作品要共同来开这个商讨会，然后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才会出炉。我相信就是对于你们来说，这样的时间成本的付出，你们有没有想过是不是太慢？ 不慢。现在一步一个脚印反而走得很快。有很多我理解很多有的其他的青年演员看似走得很快，往前冲了五步，但是你倒退回来六步，你等于还是一步。 这倒也是，每一步都走得特别坚实。 对。 那我觉得浩南，因为你毕竟是一个站在捧哏这个位置上哈，我觉得就是捧哏跟作者这个微妙的关系就是怎么理解，就包括在你们作品商讨会的时候，你有没有希望就是能把这个包袱由你抖出的更多？ 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是属于节目的需要。如果这个节目需要我这个包袱来我来抖的话，是逗哏演员来翻的话，那么肯定是我来抖。但是如果更多的需要逗哏演员来这个抖，不，他这个有的时候是天马行空，但是在主线上面，他都是我们行话叫死钢死口 啊、严格按照作者的这个作品， 对， 这个结构架势哈， 对，我觉得他特别佩服他一点，就是比如说这个节目啊，我们俩有时候在上新节目的时候，然后这个节目比如说在台上这块可能使的不是很好，可能使错了，下来之后他会找到作者跟 跟作者很诚恳的，对不起，我这个节目没使好。 哟，那我觉得这挺难能可贵的。 对对对， 一般就是我觉得演员因为一个作品成名了，很多人知道演员的名字，但真的未必知道作者的名字。 对， 这也就是为什么写相声难，而写相声的人现在是越来越难找了。所以像康寻这样的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们希望能有更多。 对对 对, 对， 像你们三个人这种铁三角的合作，我们也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多好的作品。那这样吧，既然二位来了，下半时段我想放一段您二位的作品，由康寻写的。 你上台说相声，不是穿唐装就是穿大褂、大家都看烦了。 对， 你穿这么一个衣服啊， 对， 显得多时尚，观众认为你要演新节目才给你鼓掌呢。 啊、那倒是， 今天你演什么？ 传统相声。 来，什么呀？ 猜谜语啊！ 嗨，这节目别演了。 怎么了？ 大家老听听腻了。这猜谜语就是你站台上说一谜底，观众底底你猜，你说谜面、观众底下说谜底、是不是啊？最后谁都知道啊！你台上说一段，观众知道六十段呢。 这不是拼数量， 那是什么？ 我们这里有技巧。 现在谁还讲技巧，都讲内容。 那你知道我说什么内容吗？ 你什么内容啊？ 听着 来。 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 死狗。不是，我知道，各位都知道啊。你这都听腻了。 那我给你换一个。 换什么呀？ 说远瞧灯笼大， 近瞧大灯笼，灯笼是灯笼，上面进窟窿，破灯笼。远桥是电扇，近桥是电扇，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要不是没电，要不是破电扇。 你说点新的。 你说，我说点新的。 你说，你说， 注意听啊 啊！ 说远桥大胖子， 嗯， 近桥大胖子，胖子是胖子，躺在马路上， 这是 死胖子。你看，你看，他们鼓掌了吗？ 我教你 看，你得有新意，你得创新一点，是不是？要不是观众不爱看，这节目都听腻了。 那我给你换， 你换一换一下。 我换对春联， 这听腻了。 报菜名 腻了， 反正话 腻了， 绕口令 腻了， 你活着 腻了， 我看你就活腻了。说话，来就是我说一个，您就说腻了。那照您的意思，这个猜谜语这节目没法演了？ 演是可以演，我得给你出点主意。由我来给你出谋划策，嘿，这个节目焕然一新，观众记住了，你火了， 是吗？ 哎，对呀、比如说刚才你说这个，你是一条死狗。 对了，哎，您是 不就你就是一条死狗啊？ 我说这猜谜语这死狗， 对，这谜语这死狗 啊， 你换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吗？你不要站着两个人按那个说相声的形式，你给他换一种舞台的表演形式，想想。还有什么舞台表演形式？ 照你这意思，咱们换话剧朗诵，用话剧朗诵来说这一段 啊。不错，这段用话剧朗诵形式表现出来，那就观众爱看呢。 不是，这怎么说呀、这个 话剧朗诵，首先他讲腔调，你会吗？ 啊，这我知道、 啊、 听着， 这么说您是话剧工作者。 听出来了， 就这么说呀， 多好多好，用这个形式表段这段相声、特别有意思。 不能行 吗？来来来来，试试，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啊。来来来 啊， 开始啊。 嗯， 酝酿感情。 哎，你倒说话呀， 我这不酝酿感情吗？ 你再酝酿观众睡着了 啊。是是， 远看是条狗，近看它也是一条狗，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 一拉就走， 原来是死狗。 你看你看，鼓掌了吧，他们爱看。 是是爱看 啊 啊。您这里还有包袱吗？这叫相声，相声里没有包袱。 哦对对，把这忘了哈，还得有包袱。 再说了，您这舞台相声太严肃了，你这么说你还不如是港台腔呢，那港台腔都比这好。 哎， 对不对？我给你港台腔，用港台腔， 我们说话要见这个样子，有没有这个样子讲相声，那才是蛮好玩的 啊，蛮好玩，蛮好玩的， 好不好？ 啊，是是是， 大家安静一下了 啊 不要照相了，不要照相了、 哦、 接下来我们要给您搞一搞竞猜。 搞竞猜是什么意思呢？ 竞猜就是猜一段谜语了。 哦， 就是我说一个谜面，你们来猜谜底。首先我来搞 啊， 注意听啊！ 啊，你搞搞， 说远桥是一条狗狗， 狗狗， 金桥是一条狗狗，嗯，打它也不走嘞，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哎呀，这个是好奇怪，好奇怪的。 那是为什么嘞？ 原来它是一条死狗狗。哎呀，我猜到了，哇塞，耶！ 你这这什么玩意儿这？ 新颖啊， 新颖是新颖了。相声讲究口齿清楚，就您这口齿还说相声呢？您要这么说，还不如唱呢，唱都比您说这个清楚。 唱， 听你的，唱。还是刚才 来来来来来合作一下啊！注意啊，开始了。哟哟 ，Come on baby go， 有一个谜语它难以琢磨。哟哟，远处一看，它是一条狗； 近处一看，也是一条狗。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它就走。原来 哟哟 是死狗。 Come on, baby, go！ 乱七八糟的， 都好啊，都好，非常好。 你把这歌都糟去了。再说了，你这个相声当中加唱这个形式已经过时了。 哦，就是 不行， 不流行了， 不流行了。 哦，你换 那什么现在形式观众喜欢流行啊？ 哎，魔术加进来， 猜谜语里加魔术， 你那多好啊！ 不单是要加魔术，而且还得加杂技。 杂技 魔术杂技不分家呀， 这倒是。 过去那个杂技演员演咱们那个民族传统杂技 啊， 他上舞台的那个感觉 啊， 挺胸别动哦，亮相会吗？ 哎，这我有印象， 加进来、啊、一起来，咱们俩给大家表演这段魔术杂技相声猜谜语。你从那边上台，我从这边上台，来。 什么？ 这比说话 啊 啊！死狗啊！ 我站在我在底下，你上头弄这么一个， 观众效果最重要，你管那个呢？是不是？ 说好， 对， 这哑剧演的不错。 哎，什么什么哑剧？这是相声。 啊、相声，您有语言吗？就相声，啊？ 哦， 我看你这是吃饱了撑的，胡编乱造，知道吗？ 你别急呀、啊啊，你别急。 相声的特点， 你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别急。你我刚才给你出这些主意，你不满意？ 满意不了， 没关系，接下来我使使劲。 你要干嘛？ 不是，我再给你出点馊主意嘛？ 啊， 不是，我给你出点好主意。这回呢，我给你策划一个，这段哈，死狗这段集、啊、音乐、舞蹈、魔术、说唱为一体，全方位包装的这么一个新的猜谜语，大家爱看，你火了。 啊，又拿老歌套 老歌，你分谁的老歌啊？ 谁呀、啊？ 咱们找一国际巨星的老歌。 谁？ 杰克逊。 杰克逊， 哎、你把杰克逊请上来，站这儿跟你说一段猜谜语，你说你会怎么着？ 我火了呀！ 还是啊，你把他请来， 是 不是？把他请来， 哦、 怎么样？咱们来这段。 好， 你会跳舞吗？ 哦、我倒是会两下霹雳。 哦，那你跳两下，我看看你这个。 啊，你看挺胖，还有点意思啊。 好，够了，这就够了，记够了，记住啊。待会儿我怎么跳，你怎么跳？ 哦， 我怎么唱，你怎么唱？配合我， 行， 好不好？ 好， 来来，道具，给我们点道具，那个、哎、帽子，哎，好，哎呀， 怎么还有帽子呀？ 杰克逊呢？ 哦， 是不是你不戴，你戴上帽子，你就杰克逊？你看潘文丽杰克逊，你不戴帽子，你哪像杰克逊啊？是不是？ 哦， 你跟着杰克逊唱嘛， 好 吧， 哦，好， 开始啊、嗯。还有那个音响师，我们需要点音乐 ，music， 就怕听这句。 走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刘颖和浩南给我们送出的一段出谋划策。那这个节目的创作来源呢，就是传统相声打灯谜。那我想对于相声的发展和继承，我们要特别感谢老一辈相声艺术家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宝贵的资源。可以说每一段作品呢都是口传心授的，中间呢还会有很多的相声名家继续呢发扬传统，把这些优秀的作品留下来，经过他们的演绎呢，也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觉。那听完了两位年轻人的作品，接下来呢还有点时间，雅娟特别为大家找到了这段侯耀文和施圣杰合说的打灯谜。 咱们说一回猜谜语。 猜谜语 怎么样？ 猜谜语 啊， 猜谜语可猜那好的。 当然， 就你们相声演员的谜语我都知道。 什么？ 远看像条狗，近看像条狗，打着也不走，骂着也不走，一拉就走， 这是 死狗。你们说相声的就那个， 你说那都是姜昆他们说的。 哦， 我们不说那个。 他们不是你们那队伍的是吧？ 不是我们队，他们老说什么远看像电扇，近看像电扇，电扇是电扇，就是不能转，没电，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没劲，这没劲。咱说点新鲜的。 说新鲜的。 咱还不能白猜啊。 说高级的。 对，大家没听过的。 哎、那当然。 咱不能白猜。 怎么啊？ 不能白。比如说，你要说一个谜语 啊， 我要猜着了。 怎么着？ 咱们赌10块钱，怎么样？ 就是奖励奖励， 哎，挂点彩， 好，好的， 十块钱，对， 那我明白了， 明白了吗？ 你说一个谜语，我来猜， 哎， 我要猜着了， 嗯， 你给我10块钱， 对了， 我要没猜着呢， 嗯， 我呢拿你10块钱，来开始， 我礼拜20块钱没了， 挺好吗？ 什么叫挺好啊？ 啊， 你说一个，我猜着我，你给我10块钱， 啊、 谁赢了谁猜。 谁赢了这谁拿10块， 对对对， 谁输了谁掏10块， 没错没错， 别拿着绕口令，你这么绕的我这可不行了， 所以这智商太低、啊、连话都听不清楚， 对， 好吧 好吧， 咱们谁先说啊？ 我先说呀、啊、 你先说我先猜， 那当然是了、 啊、我这智商高啊， 从高级的往低级的走吗？ 什么叫高级往低， 对对、 啊、你说的没有猜不出来的东西、 哎、我说一个最简单的让你猜， 十块钱我算赢定了 啊，说一最简单的， 你说 说深了怕你不懂， 你说吧， 说一简单的啊、 嗯、 但是我们猜谜语有个忌讳， 什么忌讳？ 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别瞎蒙， 那 瞎蒙是又丢人又得输钱， 那当然，大伙儿也笑话， 大伙儿跟着一块儿猜，只要凡是猜着的、 嗯、 他给钱啊、 嗯、 说有这么一个人， 嗯， 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两个碗，这两个碗拿好了以后，手一翻个掉地下，就听啪一声，捡起来一看，左手这个碗就碎了，右手这个碗它没碎，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同志们，这是物理学呀、啊、不是一般说相声就能猜的，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别瞎蒙，丢人呐！ 您这个还真没听过这个。 对了，嘿嘿，你今天说相声， 您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啊、 说六遍你也不知道。说有这么一个人，手里拿着两个碗，拿着两个碗， 嗯、 他手一翻个，就听啪一声，左手拿的这碗就碎了，右手拿的这碗掉地就没碎，这是什么物理现象？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三哥， 嗯， 三哥，您岁数比我大， 嗯。 您智商比我 代表你们队都认输了吧？ 不是不是，代表不了，人家现在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像我这年龄赶不上人家了。 哦， 您不但智商高，您血压也高。 嗯， 您呢？ 不是你这，首先来讲就是你这领队先认输了。 我这个谜语我猜不出来， 认输了吧？ 认输了， 认输了。 对， 10块钱是吧？ 10块钱。 那我告诉你怎么回事？ 您说说。 说实在的，不拿、 嗯、 白拿你这十块钱、 嗯， 得教你点物理现象。 嗯， 说有这么一个人， 啊、 手里拿着两个碗， 啊、 一翻个这碗啪掉地下、 嗯， 左手就碎了，右手拿这个碗它就掉地下没碎。 这事儿。 左手拿这碗是瓷的 啊， 右手拿这碗是铁的， 对，这叫什么谜语啊？ 物理现象。 我就你这个，我比你厉害。我说一个，你猜。 你猜我都不愿意猜，那十块钱给不给吧？ 等会儿我说一个，我说你要猜不出来， 啊、 咱算抵消了。 我猜不出来就抵消。 当然了，好不好？啊、 行， 我不赖账。我说一个，你要猜不出来，咱算抵消了。 行行行， 注意听 啊, 啊， 这也是一种物理现象啊。 说吧。 说同在一块地，我拿铁锹挖两口井，挖完一看，一个井有水，一个井没水。 啊， 猜这怎么回事？像他这智商，代表你们队算输了，行吗？ 那十块钱我不要了。 什么叫不要了？你猜这是怎么回事？ 不愿意猜，不愿意猜，你这都是幼儿， 你猜不出来。 幼儿的玩游戏，我不愿意猜。 咱给他鼓鼓掌，他笑笑的，多简单，猜不出来。 我就为拿这十块钱给大伙儿买一乐，你说怎么回事吧？说吧， 认输了？ 我不是认输，我就有钱。 不是有钱干嘛？你认输不认输？ 我不认输，我还没说呢。 不是，你这个要认识书，咱就算抵消了。好好， 这个不是就是这个吗？ 对、啊， 就这个吗？ 对啊， 这个我不猜了。 什么叫不猜了呀？ 不猜我给你十块钱。 那对你给我十块钱就行。 对，你告诉我怎么回事？ 注意听啊！ 啊，你说， 同一块地，我用铁锹我挖两口井，挖完一看，一个井有水，一个井没水。 他为什么？ 有水那井挖的深，没水那井挖的浅。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 我说一个，你敢猜吗？ 你敢说我就敢猜啊！ 十块钱不行， 多少钱？ 改五十。 五百我都敢猜，不就一个瓷的一铁的吗？ 你听这个， 你说， 我说这个我也看出来，不拿出点真格来，说实在的，赢不了他。你们家吃包饺子吗？ 当然，谁家不过年不吃饺子呀？ 哦，你们家过年才吃一回饺子呀？ 我们过年吃三鲜馅儿，你管着 天天吃饺子。嗨，说有一个礼拜天，我们家吃包饺子。 嗯， 我们那爱人在家那儿就和面呢。我一看，这得什么时候得呀、啊 嗯？ 走出去喝酒去，到楼下邻居家喝酒去了。喝着喝着，可就喝多了。喝多了以后，回来我这一回来就打着晃就回来了。我们爱人一看，哟，你怎么喝了这么些个酒啊？当时腾他就火了。过了以后，啪就给我一大嘴巴。你说他正活着面子给了我一大嘴巴，我这脸上应该有几个手指头印儿？你猜猜这个？你猜猜， 这叫什么玩意儿？ 你猜吧，你猜呀、 啊。你媳妇那儿和面， 对， 和完面你喝多了回来，他啪， 哎， 给你一大嘴巴。 对了， 那手上肯定有面子。 对呀、啊， 这还用猜吗？ 有几个手指头印？ 太简单了， 几个？ 五个呀， 五个， 五个。 准不准？ 准啊。 改不改了？ 不改啊。 不改了？ 当然了。 不对。 怎么不对啊？ 六个。 他怎么会是六个呀？ 我爱人六指儿。 您说他爱人六指儿，我哪知道啊？ 你老上我们家去，你怎么不知道啊？对不对啊？ 这都不像话啊！这都不像话！你爱人六指儿，这也算啊？ 你给钱给钱。 什么叫给钱啊？ 给钱 就给。你再说一个，我再猜。 你还敢猜吗？ 当然，你敢说我就敢猜。 你敢猜我就敢说。 你说。 再说五十不行。 多少钱？ 改一百， 一百，一千，我都敢猜。 你听这个， 你说吧。 说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家吃包饺子 啊， 我们家那爱人就在那儿和面呢。 嗯， 我一看这得什么时候得呀、啊？ 又是这段。 我出门我就喝酒去了 啊， 喝完酒可就喝多了， 嗯， 打着晃就回来了 啊。 我们爱人一看，哎呦，你怎么喝这么些酒？当时那火都上来了。 嗯， 过了以后，啪就给我一大嘴巴。你说我这脸上应该有几个手指头印？ 六个。 猜准了没有？ 猜准了。 还改不改？ 不改了。 哈，不对。 几个？ 五个。 他怎么五个呀？ 这回换左手打的，啪！给钱。 你媳妇左右开弓了，够你一呛啊！ 没关系，习惯就好了，这你甭管。 这叫什么习惯呢、啊？ 你甭管怎么说，反正你猜不着。 你敢说，我就敢猜。 你还敢猜吗？ 当然了。 好，你敢猜，我就敢说。 你说， 你猜这个？ 说， 猜这个一百不行。 多少钱？ 二百。 二百两千我都敢猜，不就还这段吗？ 你猜这个， 你 说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家吃包饺子， 我倒霉倒霉这饺子上了。 哎呀，我们爱人在那儿他就和面呢 啊，这点面都快馊了。 我一看这得什么时候才能做得了？ 就是 得了，上朋友家喝酒去吧。 啊， 上朋友家喝酒可就喝多了。 嗯， 喝多了完了回来以后打着晃就回来了。 嗯 我们爱人一看，哎呦，你怎么喝那么些个酒？当时就生了气了。 嗯， 过来以后啪啪一边一大嘴巴，你说我脸上应该有几个手指头印？ 一边五个，一边六个，加一块十一个， 还改不改了？ 不改了，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 哈哈，不对。 几个？ 一个都没有。 怎么一个都没有呢？ 我一低头他没打着。 去你的吧。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儿结束了。雅娟要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 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Are you speaking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的笑话我都听不太懂，不好意思啊。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能让我自在，忘 排队，空气湿哒哒，演员很坏。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不可能错过你，缘分真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忘掉不自由，钱会花很多，朋友责怪。就是这些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你的微笑。 怎么抗议？ 去，爱迟到多久都可以，你阴晴不定没关系，够不够交换你多留点时间，让我们两人单独一起，谁都想拥有情人完整的心，别说我太孩子气，改天你家门口有人疯狂弹琴，是我别怀疑、我不怕跟再强的情敌试着比一比，打败我才能抢走你，碰上了绿兵贝特芬却只能咬住他气， 真的好想你。